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缅甸米特塔尔默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意大利米兰主体思想研究中心在罗马卡洛克里尼印刷所出版了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更高地举起先军旗帜，为争取最后胜利奋勇前进单行本。